会实现吧，是我的梦话，描绘未来的那个装满我爱的所有的家，梦里所有磨难开出了花，你在哪里微笑看我，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，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。 斑驳路里满城起，风尘如你谁在演戏，蒙蒙细雨弯月几米，怕是出境来不及，青桑一地无踪迹，我在经历何时叹息，寻寻觅觅泪泪凄凄，眉间锁你百般惆怅笑醉意， 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，生而不同。

收尾，收尾，我要收尾。 有时想也想不通，为什么你会爱上我？不介意我的缺点。 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。